普罗政治，民声起义。My Radio 2014。 拥抱大香港主义，香港地，香港人做主持。大香港早晨，香港早晨，香港早晨。 好，今日呢我哋就訪問到立法會議員梁耀忠啦，咁樣呢就想問一問佢呢關於日前呢個咁樣嘅所謂嘅輸入外勞嗰個優化程序啊，咁啊揀選咗有一啲若干嘅項目啦，咁樣就會係加快嗰個輸入程序，而且呢就係呢部分同鐵路有關嘅項目呢甚至乎呢就交咗俾港鐵嗰邊處理嘅。咁就梁耀忠你好。 係，你好。 係你好。咁對於呢個咁樣嘅政策你有咩睇法呢？街工或者閣下， 其實我哋自己最好擔心咧，就係佢話用透過呢個勞工顧問委員會裏邊咧做最後把關啦。咁但係不過呢個所謂最後個把關咧，大家知道佢咧就有一半嘅都係一個僱主做一個嘅成員嘅。咁佢僱主一定係即係覺得而家近日邊咧係最好就係大量輸入外地勞工啦，去減輕佢哋個成本。咁當然佢哋就話會係加快嗰個嘅工作程序。咁因為咧。而家就即係短缺人手，咁所以咧好多工序咧就拖慢咗。咁但不過咧，就我哋好多時聽到好多工友講咧，其實呢個現象咧，並非係如佢哋所講嘅，真係話即係人手短缺嘅。咁啊，只不過咧就係而家目前好多嘅年輕朋友咧嚇，佢哋覺得嗰個嘅待遇啊，或者係工作時間啊，咁等等咧，就唔係幾理想嘅時候咧，所以唔入行。咁反而咧就係、是、當譬如我哋見到最近期嗰個嘅扎鐵嗰個嘅情況裏邊咧，就嗰個人工係增加咗之後咧，就即係多咗年輕人入行嘅，咁所以變咗咧就係咩？一定要需要咁樣去請呢個外勞咧，我哋都仍然係個好大疑問嘅。咁而所以佢而家就話咧，都係以呢個嘅某啲工種為主啦。 係， 但我哋覺得咧，就呢個情況裏邊咧，都係即係除非真係再係一個大量招聘。而係嗰個嘅，無論係待遇點樣樣提升之後咧，都唔能夠解決嘅話咧，我覺得先至需要再考慮咯。唔係而家咁快就已經再去考慮咯。 係，咁嗱，咁啊勞工嗰方面，我相信你會熟悉啲啦。我想問，究竟嗰個人手短缺，頭先你就講到嗰個待遇嘅問題啦，即係有啲年青人就唔可能即係未必有一啲新嘅勞動力加入啦。咁但係現存嘅工友其實係咪真係咁吃香咧？咁樣？ 當然啦，就如果你話睇個招聘廣告裏面嚟講，係真係事實上咧，佢就話要大量需要人手。咁事實上咧，就政府而家咧就係、是、即係你知道咧，就發狂咁咧，就起樓啊，有呢個基建啊咁樣樣。咁呢個咧就係、是、你有大量需要咧，都唔出奇嘅。 嗯。 咁但係我覺得咧，就政府咁樣做法咧，都唔係一個健康嘅。即係你都唔係一個好好喺一個人力嘅資源底下裏面去統籌一個咁嘅規劃發展咧，而係即係而家時候就突然間揾好多人嚟做咁樣樣。咁咧就揾好多工程嚟做，咁到最後咧，如果工程完曬之後咩點咧，就趕咗啲我嗰啲外地勞工走。咁但係其實本地工人你都受影響嘅，即係間接上佢嚟講受影響嘅。咁所以我覺得咧，就政府而家你話不斷啊需要好多人，好多人。咁其實有冇反省到？其實根本就係你而家你成日規劃啲工程發展裏邊咧，係即係太過盲目啊，即係亂七八糟咁去做咧，而產生咗後果咯。 咁另外一個問題呢，我想問一下呢，就係呢關於嗰、那個因為佢有幾個項目呢就係同鐵路相關嘅，咁佢直頭就係將嗰個審查嘅程序呢就交俾呢個咁樣嘅港鐵嗰邊負責，你覺得有冇問題呢？ 其實港鐵大家知道啦，無論佢喺日常嘅運作啊，以至到其他嘢呢，大家已經失曬信心㗎啦。咁啊，因為佢呢就以嗰個利益為本嘅，佢唔係真係以人為本嘅。咁如果佢真係以佢做一個嘅審批嘅話呢，咁我就好擔心佢咧，就係、是、呢個一定係會即係為佢哋公司嘅發展咧，為一個主要目的嘅，係佢利益啊，或者為佢哋嘅嗰個開支啊嗰度為著想嘅，即係佢唔會睇到整體成個社會嗰度著想嘅，呢、這個我最擔心嘅，所以我對佢一直都冇信心呢件事。 係。嗱，咁仲有一個問題咧，就係咧，嗱啱啱咧，其實咧就係、是、呢個咁樣嘅碼頭公運嘅一周年啊，其實咁樣咧。就咁樣呢個咁樣嘅變節咗呢個輸入外勞呢，咁會唔會令到即係你會唔會覺得有個想法就係話，喂 好多好多工程啦，咁樣外勞輸入又簡便啦，換人又方便啦，咁樣其實係以後往後喺如果真係咁嘅情況底下，會唔會對於一啲工會啊，或者一啲一啲工人運動啊，爭取權益啊，會變咗更難呢？ 其實咧，大家知道喺90年代末期嘅時候咧，就都曾經試過大量輸入外勞嘅。 嗯。 咁咧就其實咧就唔好淨係諗住即係受影響嗰啲嘅工種先受影響，其實就唔係嘅。因為其他嘅僱主咧都會同工友講就話：嗱，你即係我俾咁多人工俾你㗎啦，我亦都俾咁多待遇俾你㗎啦，你做唔做啊？你唔做咪得咯，算咯。我哋就同政府申請外勞咁樣。即係依個咧係一個嘅幾大嘅要挟嚟嘅。咁啊，對住其他嗰啲工種都好咧，都係一個連鎖反應，一定有受影響嘅。呢個喺90年代嗰時出現過呢個現象。我相信而家都一定會同樣有咁嘅現象。有啲嘅僱主就話：，哦，你咪唔做咯，你咪即係依個咁嘅待遇，你咪唔中意算咯，你唔好做咯。咁我咪就同政府揾外勞咯。即係佢哋有咁嘅藉口裏面嚟講，都係。咁所以咧，其實我哋好多嘅工友睇其他工種咁樣，都同我哋講就好憂慮，有依個嘅蔓延過嚟咯。邊嚟講係？ OK， 好啦，多谢晒我哋了解你嘅意见啦，多谢晒今日接受我哋访问 ，thank you。 Yeah, OK， 好 ，thank you， 拜拜。 拜。 嗱呢一节咧，我哋 你做访问嘅时候好斯文噶喎， 我系啊， 你点解唔屌陈咧？ 我有礼貌的， 又系啦，唔得咯，所以我哋唔可以讲咁多粗口嘅啫。 屌陈嘅呢 啲，你粗口成日喺度闹自己人又唔得嘅，你咁样，好离谱！你啲顺口溜，你已经变咗，你知唔知？双杰啊咁。我呢位阿双杰啊，淡仔嗰啲笔直，唔使惊吓，我查你。 哦， 讲就讲啦，2620-9633，大家可以打电话入嚟。 大家可以打电话入嚟嘅，咁样呢个我哋嘅封烟电话可以入嚟。 唔系，因为你王上做访问时候好怪鸡噶嘛，你知唔知？其实唔应该揾王。 即系俾压低咗声先。 你要揾第嗱，你要即系叫俾佢哋去做访问。你一系就陈四， 系 嘛？一系就淡仔呢啲，等佢去即系啊，同啲友倾下偈，对下嘴，咁啊好啲。因为你咧。你即刻將你成個樣變咗第二個樣子哎呀唔該呀又快快呀都唔係外達嚟嘅屌真係 好我講明嘅有可能係有禮貌咁我唔係我同你講緊我同你講輸入外勞無端屌鳩佢做咩 輸入你可以咁樣咁我講埋人都係㗎輸入外勞老闆都唔得㗎啦啱啱買餸係咪先你又冇得我講住你點解抗拒輸入外勞先你話俾我聽是要你这样这样似你这样看是不是不该其实讲这个输入外劳其实政府呢就过去一年已经在那里度即是动紧脑筋的了那个理由很简单因为那个基建陆续上马那个建造业是大量缺人手的 是找不到人这个是真实的是吧那在这个情况底下他不是有个空缺即是有个缺口给他即是特别是那些即係商界咯，佢要逼政府做呢樣嘢。大佬，我點起啊？而家係咪？咁個建築成本又貴，佢哋成日舉大陸做例子嘅。大陸都輸入外勞嘅，你知唔知啊？ 係， 大陸係狂輸入外勞嘅。即係譬如佢奧運起嗰啲，即係啊大型嘅工程咧，好多都係外勞嘅，係咪？咁所以佢變咗有一個缺口。但係你作為即係工會嘅人咧，就冇得傾㗎啦。話俾呢個缺口一定唔可以被打開。係 啦。 譬如台，即係澳門最近又係。輸入咩外勞呢？個澳門香港人應該去做嘅， 可觀啊嘛， 係啊，15000起薪點， 係啊， 喂都請唔到人， 係啊， 咁你香港大學畢業揾唔到15000啊，仲有咧香港嗰啲咧，嗰啲人話咧同我講啊，個香港啲水平高啲啦，我有一個即係台灣， 佢而家佢都要求，佢要求一定要識廣東話， 啊、 都要識廣東話，要 香港佢認為香港水平會高啲，俾20000都俾， 嗯。 咁樣啊！哇！咁你香港啲湧去幾好啊？係咪 啊？ 咁佢梗係唔得啦！而家佢喺工會，梗係同你頂住啦，係咪？咁佢都嘈緊呢樣嘢嘅最近，佢又係啲賭場俾壓力個政府啊嘛！喂，大佬而家仲有幾個場開緊，邊有人啊？係咪咁樣啊？咁所以佢係即係有需要，咁但係你工會你梗係擋啊嘛！你邊個可能到第日即係你入咗嚟之後咁啊大鑊啦，係咪？第日佢可以調整個人工啦嘛，變咗係咪？咁你咪影響本地工人咯。 係啊，咁咪調高啲咯，咁咪全民裝可咯，成個澳門所有。 所以係冇得退讓嘅，我話俾你聽。所以政府一定要好具體話嗱，譬如佢有時間性嘅 ，OK， 仲有譬如啲工種啦，各樣呢啲一定要講掂大數先得。當然而家佢就掟咗去勞工顧問委員會啦，咁勞顧會嗰度亦都有勞方嘅代表嘅 ，OK。 咁但係 有代表啫， 有代表啫， 你都唔係啦，你都信唔過嗰件事啦，係咪先？即係你俾個代表佢坐入去，最差最驚就係呢啲啊！最驚你冇代表咧，你仲好地地反佢台啊！你一到時候有啲咩事，你有代表噶咯喎！ 最低工資啫嘛，最低工資當時嘅代表就即係劉千石啊，仲有呢、這個工聯會又有人啊咁樣。咁都係到最後你都係$28你都收貨嘛？ 係啊，係啊，係啊， $28你都收貨嘛？咁然後佢嗰個所謂最低工資委員會咧，就係、是政府、工商界、學界，再加埋呢個勞工。你勞工係佔係最最份數係最少嘅。 嗯， 即係你就算投票，你都輸俾人㗎啦。嗯， 有電話係咪啊？ 喂，有個電話都要睇下雙傑接唔接到入嚟先嘅，都唔係話一定接到入嚟嘅。嗱，佢唔見咗個掣啦，而家。 唔係我哋錯咗。 佢唔見咗啦！ 嗱，接電話 有啲，我收線啦、 okay, 明明就係你撳走咗，明明就係你撳走咗。 我哋移咗聲行先。 嗱，各位，嗱，我哋咧而家就開放封煙，因為阿教主就好耐冇開放封煙啦。咁啊，有多啲唔同電話打入嚟，就26209633講下泛民又得嚇，講下樂博又得，咁啊講下呢個輸入外勞又得。咁啊，同埋咧，我哋就開咗投票嘅，講下曼聯又得嘅。嗱，咁我哋嘅投票咧就係、是、咧，嗱，究竟大家覺得咧近日咧最大嘅或者琴日啊最大嘅異象係乜嘢？因為琴日發生就異象。異象啊，就係、是、有呢、這個咁樣嘅鯨魚國錢啦，有 一大條嘅， 好大條， 係 啊，死咗國錢咗啦，鯨魚屍體出現啦，呢、這個咁樣嘅又一城變水母間啦，仲有就係呢個落博啦，大規模落博，同埋利物浦竟然登上榜首喎、 啊，會有咩咁出奇？ 喂，之前嗰個言語係話若要身體好，莫買利物浦喎、 啊，講埋外資，呢一季利物浦真係好勁啊，大佬， 係嘛， 係嘛，一季利物浦真係勁到不得了，啲車路士都輸俾水晶宮啊嘛。咁佢先上榜首啫嘛，所以而家嗰個榜首戰即係好刺激㗎，係咪打到即係當然就係嗰幾隊㗎啦，利物浦、曼城、車仔啦，係咪？我嘅即係嚇， 你個莫耶斯帶領嘅 撲佢街，我哋而家要練習一種咧，就係你可以痛恨莫耶斯，但不能離棄曼聯。 哇！真係好高嘅程度，好高嘅程度。好，電話接咗入嚟啦。Hello， 點稱呼？ 係成啊，早晨。 早晨。係早晨，點稱呼啊？ 上媽早晨。 早晨 啊。 早晨。 思瑩啊，點啊？有咩同教主講？ 我成功打到入嚟啊嘛，要。 係。好成功啊！ 我係得咗嘅，好啊，好勁啊！沙田落得， 係啊， 而家沙田落雨落得好勁啊， 飛起啊！ 是啊，哦，咁應該好快，好快 轉頭。喂，琴晚咧， 喂，唔使翻工咧，啲人可以 穿我頭喎。 琴晚咩話？ 有個朋友啊，俾冰雹卜穿咗我頭啊。 係咩？你朋友嚟㗎？ 連咗十針啊，係啊。 連咗十針啊，哇！係啊，真係會受傷嘅，好嚴重㗎。 所以咪話大力衝口啊， 流到唔係好大嚿啫。但 今日報紙冇登 啊。報紙未反應得切啊，好慢啊，好慢。因為我琴日去又一城抽水嘅時候咧，我抽完水走嗰陣咧，嗰啲電視台採訪車先到。 哦，係啊，係啊，好慢啊！佢話去到醫院有記者問佢㗎，佢話琴日，不過唔知會唔會得喎。 可能低兩句講嘅啫。 係啊，咁樣。 應該唔會講㗎啦，呢啲佢唔係話生得好勁。 咁你打入嚟係咪想宣傳下你禮拜三個活動咧？係嘛？ 啊， 係 啊， 係 啊， 咁樣 問下你 啊，係啊，我提一提你啫，還掂你打入嚟啦，咁你咪順便宣傳下禮拜三個活動。 有水媽喺度啦嘛，係啊，希望多啲人參加啦，星期三啊，玻璃嘅普教中活動啊。 OK， 係 啊，用緊 反普教中活動， 係 阻你啦，我測試完得啦。 好 ，thank you， 好，我哋接另一個電話嚟，好，拜拜。 即係佢話俾我哋聽，沙田落好大雨。 係啊。 十一點翻去啦，依家。 咁啊，接另一個電話入嚟啦，都可以同教主講啊。譬如 嗱，我哋接電話嘅時候，同埋我哋講嘢嘅時候咧，大家稍為嘅節奏，留少少空間俾人哋答， 係， 即係有少少，即係我聽到有少少 delay 咁。 係，係要留少少空間俾人哋講電話嘅時候，由你講真係好奇怪啊！呢句説話真係，我上次見你同阿余若薇講電話，完全冇留空間俾人。 覺得有問題啊嘛。咁所以咪而家我哋我哋好快自己自我完善。 OK。咁啊嗱，又都可以講下泛民啦，因為泛民絕食嗰個情況咧，我想講咧，泛民咧已經有三個人退出咗啦，你知唔知？係 咩？ 嗰個絕食已經有三個人退出咗啦。 17子咁啊話。 係啊，17子入邊已經有三個唔玩啦。咁 啊，就琴晚嚟嘅，咁三個絕食者咧，包括就， 你講先啦，講先， 咁三個絕食者咧就包括呢個工黨叫葉榮。民主黨王麗常以及呢個林仲海，就喺佢哋即係傍晚有個集會之後咧，就退出咗呢個絕食行動啦。 哦，咁樣樣嘅，你睇下。 因為我 因為 當中咧呢、這個工黨嘅葉榮咧，佢就話佢頸椎受傷，咁啊要坐輪椅，跟住同埋瞓覺嘅時候要呼吸機輔助。咁佢今次咧就第一次參加嚟嘅，咁所以就 其實好啊，瞓瞓下死鳩咗，咁咪就悲劇，咁悲劇咁誒刺激啲人嚇，即係嚇。 唉，真係我唔知點，我都唔知點講呢班人好真係。我而家真係研究緊。喂，係咪有電話接到入嚟啫？心傑，你又話有電話我成嘅，冇嘅。hold 住咗你 ，hold 住咗你接入嚟咯。點解唔接入嚟啊？你接第二個呢個好難接到入嚟㗎嗱，所以咧即係相當之 唔係 咩啊？嗱呢個唔關技術嘅問題事㗎、啊、教主你唔好投訴我哋嗰個器材 喎， 器材嘅技術，你器材嘅技術完全冇問題嘅。咁啊，喂呢班泛民咧，即係咧咁樣搞法，我而家研究緊，我認真研究緊就係我禮拜六咧，我係諗住咧去政總咧搞個大食會， 劣食大名將都會 大食增普選啊！大食增普選顯示我哋 有專家話過咧，暴食係比絕食更傷心嘅喎。 我連 slogan 都諗埋嘅，我一陣間先講。喂 ，hello 你好， 早晨。 喂，兩位好。 係點稱呼啊？ 喂，聽到。 聽到。 哦，我英國打嚟嘅。 喂，都係你好啊，英國嘅朋友。點稱呼啊？ 阿鬱粉兵嘅即係兩次啦，因為我 hello 你好。 我得中段嗰陣時咧，我香港。翻香港又搞上市嗰時咧，成日關話佢經濟嘅嗰陣間都有冇 錢啊？你好， 好窒啊，係嘛？ 有少少窒，但係佢都好啊，起碼喺英國打過嚟啊，即係聽緊我哋。 唔係我呢個，我而家佢網上打嘅生意，一定係點嘅。 多謝你支持。 有咩事？ 我翻我仔女都唔見我嚟啊！我翻去翻大香港做嘢。咁咧就即係人工高一倍啦，高咁多倍啦。咁咧就如果你想我嚟咧，我都翻去大陸嗰邊。咁而家咁好環境香港，即係一倍嘅優。 OK。 我想請問咧，如果想我想入你哋嗰個學院咧，即係想學下嘢翻香港學下嘢咧， 你打電話俾我哋 咯。喺度報咗名再翻去。 得， 加個學費。 得，冇問題。你得，咁你網上報名，跟住你咪翻嚟，你咪嚟上堂都冇所謂㗎。 我喺網上可以報名 嘅，係啊 ，OK， 係啦，你揾翻啲普羅嘅電話啦，打翻去向啲普羅職員查詢，好唔好 ？OK， 多謝曬你，多謝曬你，好 ，thank you， 好，接另一個電話入嚟，係啦，睇下雙傑識唔識反應先， 係啦，好控制啊，上邊撳到， 係啦，我唔理你啊，而家下一個電話係接唔接得入嚟咁樣，咁啊。呢個咁樣嘅，係啊！我頭先講緊啊，我諗住咧禮拜六咧去搞大食會，我連嗰個 slogan 都諗埋嘅。係嗰個 slogan 就係：我們是暴民，暴飲暴食的公民。我而家諗住設計條 banner 咁樣，係啦咁樣。喺有電話， 我哋出名係蝗蟲嚟噶嘛？一食有嘢食就蝗蟲咁樣掃曬台噶啦嘛。 Hello， 你好。 喂，早晨。 你好。 你好， 你好。 哎，我美國打嚟嘅金牛怪啊！ 哦，喂，金牛怪你好，紐約， 你好啊， 係點啊，兄弟？ 啊，王強好啊！ 你好，早晨。 好掛住你啊嚇！ 呢個時間你即係夜晚黑喎嚇。 台灣而家暫時嚟講嘅話，如果民進黨能夠下一屆上台嘅話，會唔會有咁嘅機會咧？ 有嘅，有機會嘅。有機會，有機會。 同埋咧，就多啲講下大陸而家啲衰嘢啊嚇。 係，知道。 我都想關心下。 好，得，你都好關心嘅咧，成日上網咧，你好得閒嘅你，嚇？ 唔得閒啦。 你有時候幫手講埋是非嘅，我發覺你好得閒。但係多謝你撐我啦嚇，即係一直以來都對我哋好支持啊嚇。 是啊，可以說你在立法會裏面講那些話的話，現在台灣那些學生已經是響應了你的講話喎， 響應我 的講話，香港那些人全部都是鵪鶉來的， 是鵪鶉來的，香港那些鵪鶉都不要緊，鵪鶉害人都得人驚的嘛，真的，你自己做鵪鶉沒所謂，你還要在那裡搞人，等於，是不是？是 啊，是啊。 好 啦，你哋繼續講下。 多謝你電話， 多謝你電話。好，新傑同我接另一個電話入嚟，好冇？接唔接到？係，好啦，咁就係啦，睇下新傑能唔能夠成功接到入嚟。Hello， 喂，早晨， 喂，早晨啊， 早晨，點稱呼？ 我第一次咧就睇 live 嘅，跟住咧咁啱就見到阿水米喺度，我又要讀校字啊。 你好啊。 喂，喂，我想讲下咧，啊 ，CCTVB 咧，其实咧应该要一个类似好似追击民主党嘅运动咧，继续去追击佢哋，我觉得。 点解要指意 CCTVB 咧？ 即系你意思系要追击 CCTVB？ 系啊，即系 系啦。之后咧，我觉得冇 咧，你都会 跟住顶头羊咧， 即系好似是但男咁 啊。啲羊粪啲港猪咧，就唔会有民主党啊呢啲咁嘅嘢出咗嚟噶嘛。 所以你呢个讲法系啱嘅。其实我即系过去咧，讲紧好多年前，我已经想做一啲研究，就系呢啲主流媒体，即系对嗰个成个民主运动嗰个坏嘅影响喺边度？其中一样嘢。佢就係 你哋 養住呢班 兄弟所講咧，咪支聯會教協民主黨咁樣三為一體嘅。 嗯， 咁我覺得就TVB 領會再加埋港鐵咧，就係、是、港珠嘅三為一體嚟嘅。 OK OK， 係啊， 呢個講法， 我覺得應該要搞多一個繼續追擊 TVB 咯。我覺得， 好，好，多謝你電話， 多謝。 多謝你意見啊， 好，多謝 呢、這個幾好啊，呢、這個繼續， 多謝你電話， 阿新傑， 阿新傑，你同我新傑，你接個電話入嚟先，同埋你幫我留意一下，你而家出街電話嗰條聲究竟係夠唔夠大聲嘅？ 你 我頭先 check 過係夠嘅係嘛 ？OK， 好，好啦，又接咗個另一個電話，可能頭先有啲人 check 聽唔到咧，就係、是、因為有啲哇海外啲電話比較窒少少，咁、本地嗰啲好少少，係咪接咗入嚟啦 ？Hello， 你好， 早晨。 喂喂喂喂，听唔听到我哋讲嘢？喂喂， 听唔到， 听唔到，听唔到就 cut 咗佢。新杰，麻烦你，唔该，麻烦你同我接另一个人。 佢可以再打过咁。 系啦，佢可以再打入嚟嘅。 大家未惯啫，而家。 系啦，咁啊，因为唔系我哋 双杰嗰个， 我哋之前都开放封烟一次啦，咁样。但我哋之前开放封烟嗰阵咧，就冇咁多线 jam 入嚟啊，因为咧就系冇啊教主你喺度啊，咁啊冇咁多 多电话而家，英国、美国都有啊， 好多人打，因为你成年冇开封烟啊嘛，大佬。 嗱，而家全部都喺度齐啦，咁 你啊成年冇开封烟啊嘛，系咪先？咁所以有好多人踊跃就打入嚟啦。咁我再讲一次啦，嗱，我而家咧就研究紧咧，礼拜六咧就研究紧啦。禮拜六呢就做呢個咁樣嘅大食增普選， 暴飲暴食， 係啦，暴飲暴食嘅公民，我們是暴民，暴飲暴食的公民咁樣，咁啊即係大家可以嗱，即係呢個我哋申請不反對通知書 party 呢就搞幾次啦，咁啊今次就未去過正總搞，咁啊今次搞大壇啲，咁啊多啲人。Hello， 你好。 喂，早晨。 請講。 係。 有冇人啊？喂。 喂。 似乎接唔到入嚟喎， 都冇声喎。 似乎接唔到入嚟喎，咁样我哋再试多一个啦。如果接唔到就算啦，咁样。 俾多次机会啊，双杰。 系啦，俾多次机会啊，双杰。接唔到就算啦，吓。 唔系呢啲技术都系要研究下，我话个嘢好多问题啫。 呢个系双杰嘅技术有问题啫。 唔系双杰嘅技术。 呢个系。 喂，大佬成日讲双杰，成个 panel 得佢一个人，啊乜都要做晒。 系啊。 哇，你真系。 系啊，系啊，系啊。你好欣賞佢， 我欣賞佢，我覺得佢聽你講嘢咧，即係你喺度喝佢嘅時候，佢都唔聽你講，佢做佢自己嘢啦，佢唔影響佢嘅，幾好嘢，你知？質素幾高啊，大佬！ 心理質素。 你四條友啊，對住個鏡頭嘻哈，人哋喺後邊又要打電話又撳掣，九啊幾年。 係啊，我成日都撳一啲退咪嘅手續啊。 係啊，係啊，係啊，咁樣，我都好感激佢嘅，我都好感激佢嘅。咁我所以我咪成日塞錢入佢袋咯，成日即係訓練佢嗰啲咁樣。要 reboot 個電話。啊 ，OK， 好啦，咁啊電話就有啲問題。系啦，俾双杰整坏咗啦，好明显。咁我哋咧，嗱，今日咧呢个好难得开放封烟。嗱，咁我哋唯有，嗱，我哋咧去，嗱，其实咧，我哋咧，其实个电话都有啲问题嘅。咁样咧，我约咗两日之后咧，就会再改组个电话嚟噶啦。咁样，咁我哋下个礼拜再开放啊，教主。 你有进步噶啦，今日我唔使对住个麦，我挂麦噶啦，已经你哋技术有提升。 提升咗少少啦，提升咗少少啦，咁样。好，咁我 喐得咪可以啦，而家起码你睇到每嘢。 正式宣布个电话已经 KO 咗。 系啦，俾阿双杰搞死。咁样好，双杰唔好上出咯，翻嚟好，我哋而家先去一去广告休息一阵，翻嚟我哋再讲一讲今日水妈最主要上嚟讲嗰个课题啦，就系宣传佢嘅普教中讲座， 反对普教中啊， 反对普教中讲座， 普教中讲座。